亲爱的蒲公英好朋友，平安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20年5月《蒲公英希望月刊》。心情对话，如此美好。众生仿佛谱写成他这一生美妙的交响曲。最近两个女儿不约而同地跟我说，自从疫情爆发后，政府频繁宣导培养正确的洗手防疫方法，让他们不禁想起，这不正是外婆在小时候总是耳提面命的吗？蓦然回首的美好。洗手了吗？不要用手抓东西吃。当时对女孩们而言，外婆真是有洁癖，要求又多。但如今回头才明白，外婆做的是一件美事。最近有位朋友因接受治疗而剃光了头，我跟他说，你的后脑头型很好看，应该是妈妈有特别照顾吧。他问妈妈时才发现当时真有此事。妈妈在困苦的环境中将他拉拔大已经不容易，而现在才赫然发现，过程中妈妈更是细心毫不马虎地照料着他。细数生活点滴的美好，我们不妨在平凡的生活中刻意安排精心的设计，例如在特定节日以外，小两口定下对彼此具有意义的纪念日，不只是为平淡生活制造惊喜，更是一种珍惜生活的态度，不论是自己或是对方，都能因此感受到爱。如同犹太人的过新年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细数过去祖先们的经历，为此感谢上帝一路的保护和带领。表面看来是个传统的仪式，但宝贵的价值却在于，越感恩，就有越多感恩的事情发生。也因为已经养成凡事感恩的态度，任何事都能轻易发现值得感恩的价值。天天感恩，把日子过好，人也会自然散发出美好的心情。因为爱，所以美好。曾经听过一场国外的告别式，不像传统肃穆哀戚的仪式，反倒是一场温馨精致的小型派对。看着亡者生前的影片，勾起彼此许多难忘的回忆，仿佛他仍然在大家当中一样。现场此起彼落的掌声、笑声、啜泣声，众生仿佛谱写成他这一生美妙的交响曲，令人感受到满满的爱。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只是一个活着时好好爱着身边的人的人。谢谢每位妈妈，您真美好。活在世上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好好去爱。我想当过母亲，才真更加明白这个道理。妈妈们总是尽心给予爱，盼望家人得到最好的照顾。这份爱造就了生活与生命的美好。感谢我的妈妈，早年她经历许多艰巨的打击，仍坚定地爱着我们。如今，我们都大 持续地爱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。不论是身为妈妈，身为外婆，她都用生命在竭力付出爱。妈妈，您辛苦了，我爱您。为了你们的灵魂，我会极其乐意的付出，甚至完全付出。圣经哥林多后书12:15，给渴望得着美好祝福的孩子。若你想起谁曾经帮助过你，而你尚未向他们说过感谢，就趁时一一表达吧，让美好的祝福由你开始。